尤其像他公司要求比较严格的话，一个臭豆腐下去之后，然后拍阿宗面线啊，一碗面线哇、哦，之后有点撑，然后一个大鸡排再给你，之后还要再拍一个哇、哦，真的很其实很辛苦， 其实。可是如果说是真实在拍的话， 嗯， 就是我们主持人都会是吃大概吃个一两口 、 嗯、 然后之后是由工作人员去负责把它分掉，对 对对， 因为要是如果说真的每一个都吃一整份、嗯、你真的到后面你 受不了， 你也装不出那个真的好吃、啊、 一边打个嗝一边说， 对对对， 一边说这个真的很好吃、啊、 拿牙签扎一个，哎呀很好吃，哎呀其实已经饱了 对、 嗯， 哎，其实我觉得女生的话会觉得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好像是三叔公麻薯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很有名。 哦，马吉。 马吉。 对，马吉。 哎，又学一个新名词哈。 哎、 嗯。这个马吉在台湾的话会也会很多人吃吗？ 马吉的话其实很多，对，因为其实尤其偏好甜食的嘛， 嗯， 都会很爱吃马吉。那我个人最喜欢吃的是那种很单纯的，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吃过马吉，就是。白白的、 嗯、 一整块，然后把你切成小块小块，然后单纯的就是去沾花生粉加糖粉、 嗯、 就是单纯这样子，我觉得最单纯的这种吃法是我最爱的， 就是糯糯的感觉、 嗯、 对对对， 其实有点像咱们驴打滚儿， 哎对，有点有点像驴打滚儿、 嗯、 可能我就是个人的喜好，我不是喜欢那种偏甜的，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蚵仔煎啊、 嗯、 有点甜甜发甜的， 对对对， 我就觉得也可以，但是你又会觉得吃着不过瘾， 好像台湾美食会不会偏甜的会多一些， 多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饮料可以向大家介绍，木花牛奶， 木花牛奶，哦， 哎，你怎么样， 木花牛奶内地比较没有吗，还是 没有那么浓，也有但是没有那么浓、 哦 嗯，而且我觉得只有去夜市之后，你买的那个木瓜牛奶 是 味道比较正宗、 嗯， 其他地方也会有，但是味道好像没有那么浓， 会比较加一点水， 对， 对 你就会觉得有点稀，而且味道没有那么正宗，让你喝进之后，哎呀，真是唇齿留香，有木瓜和牛奶那种香味， 对对对，就是纯木瓜加纯牛奶，哦， 对对对， 那个、 味道很 享受，真的、 嗯、 有点偏甜。因为 我觉得听到咱们节目的、嗯、这期节目的听众应该会很痛苦， 对， 就是听你们说的那么多、 嗯、 那么好吃的东西又不给我们吃、 嗯、 还一直在说， 不，咱们今天其实主要是围绕美字， 嗯， 就是美，长得美， 长得美， 还 有美 食，美 食 啊。刚才说木瓜牛奶，我知道其实台湾水果也很多， 对、 嗯、 台湾水果还蛮多的， 嗯，有哪些水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水果的，我个人的话，我特爱吃芒果， 嗯 嗯， 然后跟草莓啊，这是最基本的。 哎、嗯，台湾草莓很有名吗？我去那之后没发现有草莓。 台湾的草莓的话是在冬季， 哦、 冬季会有、 哦，对对对对， 冬季产，然后它是大湖草莓特别有名， 嗯， 对，在大湖的草莓特别有名， 嗯， 然后还有的话，哎，百香果。 百香果， 对，百香果、哦、台湾的百香果我也很爱。 哎，百香果跟这边的百香果味道一样吗？就这边是酸酸的，然后有一股真的有股奇香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就是、 它的香味是不太好形容的， 对， 嗯， 很有层次感的一种味道、 嗯、 对 对 对、 嗯、还有我就是刚才说到有一种水果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切成小块，好像我就是有点像那个黄色的，有点像咱们这边的杏，哎也不像，就像一个小橘子，圆圆的小橘子，然后但是呢它是没有那个表皮，没有那么多这个坑坑洼洼的， 是哎，它那个皮跟骨肉是不是要分开来会比较有点难，就是它的皮跟骨肉比较紧一点， 对对对对对， 那应该就是柳丁， 是柳丁吗？ 对，是柳丁、 嗯、 对，那它跟橘子比较不一样是它水分没那么多， 对， 不过它要是甜的话是真的很甜， 就甜度会很高， 不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甜的，刚才我说的那种香是淡淡的香， 淡 好吧，不纠结这种了，哦，已经对，从节目开始纠结到现在了哈。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一档美食节目、嗯、 啊，不没有，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长得好看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哈， 嗯 啊，可能刚才这个鼎华说到了，说可能因为自己长得好看，大家会觉得他比较高冷，对吧？但是咱们一接触，其实真的是挺阳光帅气的一个男孩。 嗯， 我是这么感觉， 我也是这样， 而且年纪也不大，17岁。 对呀、 啊，嗯， 突然觉得我们的年华都去哪儿了？ 咱们俩要给人征婚吗？ 有点像啊， 没有啊， 还开玩笑。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 我看到是刚刚那个，就是呼卡，他说呢，说是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 嗯。嗯， 每天看到镜子都觉得我真的是很幸福，能看到这样的自己。 哇，这个 自恋到一定境界了。 为什么要晚上看，灯光昏暗一点，看着哎呀， 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吧，应该是就说、 啊、 哎呀，你真的很幸福。 好吧，好吧，好吧， 嗯，